战狼吴京又要出动啦。武汉有多名嘅大学生失踪，其中一位姓林嘅失踪学生，爸爸就周围去揾仔，更加发现喺同时间原来仲有好多嘅失踪学生，所以就联合呼吁咗政府同埋民间一齐帮手去揾爱子嘅下落。而有热心嘅网友就帮忙转发消息啦，喺微信同埋微博上面，标题就系几十名大学生武汉神秘消失。之后咪就係俾武汉警方以造谣生事为由拘留咗10日囉。有网民就话啦，失踪学生都未搵到，发帖嘅人就全部拉晒。嗱，睇完战狼二，相信失踪嘅学生都有中国护照㗎喎，咁就要召唤吴京出嚟帮手搵返佢哋啦。我是强国新闻者阿 Win。 嗱，好多外国人士咧都成日话，喂，你唔中意香港，你咪移民去其他地方咯咁样。喂，依家咧越嚟越进化佢哋。嗱，阿民建联主席咧李慧琼咧就近排讲一句说话，我觉得好犀利。嗱，佢话咩咧？如认为言论自由不受限制，请佢认真思考下地球是否适合自己居住。哇，真係我觉得犀利，即係讲地球。真係出去唔鍾意你咪移民去月球囉，移民去火星囉。我去强国新闻者八期。 好，十一呢除咗係国庆之外呢，放假之外啦，仲係一啲法例正式生效嘅日期嚟嘅。国歌法正式生效啦。嗱，温馨提示呢，以后唔好乱唱国歌啦，尤其喺中国或者係香港高铁车厢都唔好啦。咁伴随住嘅新法例呢，要留意呢仲有一个叫做互联网社区实名规定。要求所有嘅平台啦、讨论区啦，都要有后台嘅实名认证嘅。即係以后唔论出 post 啊、表情啊、表点啊，甚至俾个 like 按个赞咁样呢，都係可以追溯到嗰个真人嘅责任嘅。咁喺内地嘅网站，即係奉劝大家就唔好立乱留言或者点赞啦。尤其是呢个呢，即係铺个空凳啊，或者将小红围篱啊咁样嘅图片，都会被控寻衅滋事、颠覆国家政权等等罪名嘅时代。多 like 多错，少 like 少错啦，系咪先？咁睇嚟就应该越嚟越少人留言啊、俾 like 㗎啦，喺中国网站。咁我啲留亲啊，只能够见到嗰啲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天大地大最爱习大大呢类政治正确嘅论述啦。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好，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强国 新闻者， 大家好。 喂，喺节目开始之前，我想请教下 MJ， 移民去月球要几多钱？ 移民去月球咧，我真系研究过啊。上年啊，唔系前年添啊，有人咧系举行过呢个计划嘅，唔记得移民月球移民火星，就系个骗局嚟嘅。 唔系， 佢集咗好多资噶，因为 真系有咁戇鳩嘅， 唔系真系太戇鳩嘅，即系真系即系佢话一个研究啦，咁系开间公司，可能叫你 MJ 移民公司咁样啦。咁啊，讲紧有个入场费几十万美金咁样嘅，咁跟住咧，大概我谂唔知收咗十几个咁样，廿个，跟住 其中一个系八期，佢有五期，有三期，八期。 佢有一日笑笑出嚟话，睇嚟呢一个移民火星嘅计划咧，就应该都唔系好得噶啦。 有冇回水？ 梗系冇得攞出嚟研究噶嘛，你愿打愿挨嘅，冇玩定得噶咁样。 所以我觉得咧，啊，即系头先我讲嗰个咧，李慧琼嗰个，即系我觉得依家啲建制派咧谂嘢好行前一步啊，系啊，真系 好前瞻性， 系啦，好前瞻性啊，即系个个谂紧啊，我移民去美国啊、加拿大、澳洲， 佢已经谂紧移民去月球， 系啦，即系佢话地球是否适合居住啊？ 当你移民去月球嘅时候，佢系谂紧，不如你移民第二个宇宙咁样， 系咯，即系我直情咧，我谂起我细个睇高达嗰阵时咧，啊，即系咪嗰啲照顾公国嗰啲咧，可以即系成立个照顾公国喺个外星太空嗰度？ 有时佢又串我哋离地啊，佢觉得系离地噶，有时，咁我哋都觉得佢其实佢都真系几天方夜谭噶， 好贴地咯，好贴地咯。 如果我地球唔适合自己居住，我系点做？我 除咗死，我觉得冇任何办法啦。 都系啦，做太空人咯，睇加唔加湿啦，俾心机读书啦。 喂，今节我哋上一节就讲咗好多加泰隆尼亚啦，今节咧 翻嚟讲 一题啦，因为今日12号啦，寻日就系我哋嘅伟大祖国嘅 国庆 日啦。 我寻日都喊咗五六次哦。 你寻日打牌咩？你 寻日输好多咩？ 定系寻日系同啲女仔告白啊？ 冇告白，冇告白，真系太感动。讲真，即系我一听到国歌，我真系，即系我谂起我哋祖国以前面对嘅苦难， 俾八国联军点样俾， 系同埋依家逐渐富强起嚟，即系我觉得 感谢党啊！ 跟住我再见到董伯伯咧，系我哋嗰个咩咩 文艺晚会嗰度咧讲嗰番说话，你有冇睇啊？ 冇， 搞错啊！有冇离晒谱啦？ 点会睇啊？真系大佬， 你见到咁啊？对唔住，可唔可以蒙起小人只眼？我见 冇好啦，我依家我走咯，我依家唔做。 晚出去食饭嘅，朝头早食饭咁样，咁系听到啲烟花声，我都冇兴趣睇。个电视系播紧烟花嗰个画面，跟住见到有啊我哋嘅女特首林郑月娥喺度，咁佢好似有讲嘢，我冇兴趣。好老实讲， 嗱，讲翻国庆啦，之后 M J 咧就最近睇咗本书， 系嗱呢本书 介绍下， 呢本书咧就当时咧就唔系庆祝国庆嘅，咁但系咧其实都我觉得攞嚟庆祝国庆都几啱，咁咧就咁就下睇咧，有啲人会以为佢系热烈庆祝国庆咁样嘅，佢本书咧就叫做热烈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年，咁喺上面有细细细字就写住有冇人咁样，咁 作者系 一班叫做山下的人，咁我初初都以为，因为佢系嚟自嗰个一百毛嗰个白卷出版社咧，嗰个出版社嘅，咁山下的人咁听落都好似系黄师啦， 山下的人啦，我听到杀校的人，杀校的人，杀校的人， 阿边我知你已经英文好，但系你都要读下中文咯，明唔明？即系你啲 A B C 系咁， 我听到杀校的人系咪杀校俾人改咗出嚟嘅老师咧？ 咁我初听咧都以为系即系偏黄师，咁你可以话系偏黄师嘅，咁但系咧睇落去咧，其实佢又唔完全系 中唔中立啊？ 你又唔，我谂因为我都系偏黄师啦，咁我又唔可以话佢系中立嘅，咁但系我觉得佢一定冇偏颇咯。咁佢都系访问一啲重要嘅人物，有啲人物咧而家都会俾人哋认为系蓝师嘅，譬如话系曾俊华啦，譬如话系任志刚啊，呢一啲系既得利益者喺权力嘅机构度啦，田北辰啦，咁呢都喺佢嘅访问度。咁佢就大概每年咧揾一件嘅大事出嚟，咁就揾翻当时嘅嗰件大事嘅一啲关键人物咁样，系啦，咁去访问。咁我睇完，我觉得好。几好睇，几值得睇，因为有啲事情我哋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啦。有啲事情我到今日睇翻咧，都觉得啊，有啲唔同嘅角度，又同埋都系有啲感想喺入边。 我见到封面咧，佢系每一年咧由呢个香港沦陷，香港回归开始咧就97、98、99，每一年佢都会拣咗一年当年嘅大事。 系啊，所以好适合庆祝国庆睇咯。我真系寻日有睇完呢本书，或者系我唔关心睇本书时，我每次国庆我都有问过一问题噶啦。其实有冇香港嘅朋友真系庆祝国庆？ 我有。 依家你点样去庆祝国庆？ 唔系，即系其实。咧，我想讲咯，我依家每一集我都讲呢啲说话咧，点解仲未有人揾我做政治助理啊？ 快 嘅，系咯， 有做嗰啲副局长啦，揾你做， 系咯，就点解仲未有咧？我真系想呼吁下，唔紧要，我唔紧要，我继续努力。哦，系啦， 快噶啦，快噶 啦。嗱，讲翻本书先啦。嗱，其实有几个 topic 咧，相信可以唤起我哋听众嘅一啲记忆啦。如果大家系97年之前出世嘅话， 就算唔系出世都可以，即系有啲事到而家都系影响好深远嘅，譬如啦，我而家呢个可以回应翻上一节嘅问题，呢个咧我都系睇咗呢一本书，之后先至大概知道。咁原嚟咧2000年咧发生咗一件事，咁咧就系大家可以认识一个 wording 啦，就叫做主要官员问责制， 系啊。 咁咧呢个 我有啲印象， 就陈方安生嘅，系啦。咁你对呢件事系有谂起啲咩啊？ 当年系董建华提倡嘅，就改革呢个嘅政府公务员体系。就每一个局里面都升任一个人，就做作为一个所谓嘅问责官员。咁呢个问责官员呢就所谓即係局长啦。咁呢个局长呢就直接应该系由特首去委派嘅，而唔系公务员体系里面去提携提拔出嚟嘅。有冇讲错？以我印象啊。 简单啲嚟讲啦，其实个问责制中间系好复杂嘅，我谂我哋点样讲咧都 系啦，时间有限啦。 咁但系咧呢一度咧呢本书佢讲咧就系访问阿陈方安生。 系 我原嚟我到而家睇翻呢本书，我先知道啊，原嚟佢当时咧就系由呢一年开始咧，佢就离开咗呢个管治嘅团队噶啦。系啦，咁因为喺我哋心目中咧，喺过去经历嘅事情咧，佢都唔算系偏黄一边噶嘛，甚至有时系应该系帮咗权力方去讲说话咁样噶嘛。咁但系佢讲嘅呢一番说话咧，佢讲呢个 文泽仔咧真系令我豁然一身啊！即系好似上一节嘅时候，我去反驳白奇远，你文泽仔咧真系唔系为市民问责嘅。咁佢当时佢喺嗰本书度，佢都系咁讲啦。佢喺度咁讲嘅，佢话咧高官问责制咧，其实已经个名已经唔系好啱噶啦。系咪之前嘅官员唔使问责先？咁 系啊，我就系会系当其时我嘅其中一个疑问。 系啦，咁佢话当然唔系啦。咁佢话咧系喺陈方生，佢话喺佢走嗰一刻咧，根本系未有详细嘅讨论嘅。 嗯， 当时只系会知道由外来嘅任命官员咧去掌握政府最高嘅局长级。简单嚟讲咧，即系话咧就系向行政长官去问责。咁佢讲咗一个最重要嘅嘢出嚟，就系当行政长官缺乏嘅认受性，唔系由普选选出嚟嘅话，其实系冇必要有呢个制衡呢个团队去受佢嘅问责咁样噶。 可以咁理解呢、这个咁嘅所谓问责官员制咧，无形中就系将特首嘅权力再进一步放大。 其实咧，佢系有少似外国咧，一种所谓内阁制，即系基本上咧，因为其实问责制之前咧，个政府官员都系个公务员体系要提拔上嚟噶嘛。咁但系咧，佢依家问责制之后咧，嗱，问责制。我坚持我嘅立场，问责一个名嚟嘅啫。咁其实佢真正嘅用途咧，就系讲紧话嗱，假设阿 Vin 你做特首啦，咁到时咧，喂，我同阿 MJ 本身都唔系公务员体系嘅，但我哋有发达啦。就算我哋唔系公务员体系嘅人，我哋可以空降落嚟，好似依家咁啊，做局长，系啦，即系可以有一个佢自己嘅班底。所谓嗱，好处谂咧，就系令到嗰个行政效率理论上会稍为有具有效率， 系， 但系实际上咧。由于咁多年以嚟，所谓空降落嚟呢班人咧，大部分系冇政府经验，从而导致咧同一班政府入边嘅公务员体系咧有冲突啊，或者其实有啲相左，因为啲理念啊各方面咧，调翻转有一个本身啊可能令到有效率嘅体制变咗，喂，好似做唔到嘢咁样， 冇错啊， 或者指挥唔到咯。 你睇下刘江华先生啦，邱腾华先生可能都有一啲好经典嘅例子嚟嘅。咁陈方生讲呢度有句系一针见血嘅，佢就话咧将委任主要官员嘅权集中喺一个人上面，冇适当嘅制衡，可以话系一个先天不足嘅制度。系啊，咁而呢、這个佢所讲就话，如果佢当时咧考虑要唔要留低嘅话咧，佢就别无选择。如果佢要留低嘅话咧，佢系一定要为董先生去推销一套佢认为好坏嘅制度，咁所以佢唯有选择早啲退休啦。 同埋咧，如果陈方安生嘅角度咧，嗱，我有讲错，有即系各位或者各位听众指正我，真系。其实呢个制度咧，系对个政务司司长咧，系颇为不利嘅，颇为不利。因为咧，传统嘅体制或者以前港英嘅体制咧，好似阿 Vin 头先咁讲啦，政务司司长或者以前叫布政司呢个位咧，本身咧系一个公务员之首嚟嘅，系啦，即系因为佢系个公务员体系最大嗰个人，即系除咗港督或者特首以外，但系咧。依家佢有个咁嘅即系所谓问责制咧，佢只不过系一个辅助，即系退而求其，就或者叫削权啦吓嘅性质咧，令到佢依个权力咧，其实系削减咗嘅。 即系等于以前嘅封建制度，以前丞相， 佢系宰相，宰相 就可以控制天下，可能礼部啊、六部啦、啊，咁跟住就系明朝咁嘅意思。 系啦，系啦， 就六部尚书一齐直接 接以前咧， 皇帝。 以前咧个政务司司长个位咧，就好似。诸葛亮咁，诸葛亮就可以喂统领晒好多文武百官，咁但系之后咧就变咗明朝嘅内阁制，明朝内阁制咧就其实一班人系啦，即系冇话一个好有权力嘅宰相，有呢个位，但系个权力大不如前， 系啦，就喺晒个特首嗰度，咁所以你会明白咧，我而家开始有啲明白咧，睇完呢一篇嘢之后先谂。即系我相信咧，阿袁国强先生啦吓，佢本身都读法律出身，佢好多嘢咧，佢其实应该明，应该知，应该识，应该知道嗰个正常嘅道理喺边一边。咁但系因为冇办法啦，佢要向特首呢一个评分表咧，喺特首身上，佢要向特首问责。咁变咗嚟讲，佢所讲嘅说话其实好，佢而家讲到咁，其实我觉得已经 与民为敌咯。 系啊，好正常啊，因为冇办法，佢喺嗰边啊嘛。 其实讲咗咁多两千年嘅。问责官员制啦，咁我见到本书咧，都每一年都会有一啲嘅重要事项啦，咁或者我哋仲有 哇，已经过半节噶啦， 系啊， 好我拣过先，我拣 一啲其他嘅。 喂，我近嚟咧觉得啲电视剧好睇咗啊，咁我哋不如讲下一套神剧《天与地》。 哦，依个系零几几年？ 一一年。 哦，我有睇嘅、 哎，我以为你会唱歌添。 如果命运能选择， 呢套系我近年。 应该是踏入10年开始我唯一一套大台的劇集我是看晒。 这套我跟阿 Win 的情况相近、嗯、这套是大台的劇集应该是我由2005-2006年到2017年这2011-2012年之间唯一一套有看晒的大台劇。 是。 哇真的、哦、即是证明这个真的经典、哦。 即是连那些什么踩过界啊或者。 哎那些我一集都没看过那些我真的。 都可以的。 但天与地呢即是刚刚见到、哦、其实都唔可以能够系一个香港嘅大事啦、嗯。不过讲起天与地，即系呢套电视剧咧，系好深嘅体会，拍得好好，同埋佢开始描述，首先系一班人点样去有友情啦，亦、嗯、都有好多嘅伏线啦，亦都包括阿林保怡个角色啦，点样去从政，从完政之后失败咗，选唔到之后，点样去入魔啦，入完魔之后点样又开始变翻个正常人，我觉得系难得。嘅一套拍得好， 系 不过可惜收视好曳。 系啊，呢套咧系我觉得咧系大台嘅剧嚟讲咧系好少咁样拍嘅、嗯，因为其实咧即系我觉得某程度上咧系一个转捩点嚟嘅、嗯。如果呢套剧当时收视好啲咧，香港电视剧我觉得系有机会翻山嘅。但系咧呢套剧我唔系最后冇乜人睇，因为佢啲手法咧、嗯，其实系几同国际接到轨。我唔系话佢几劲或者几现代，系、嗯、真系同国际接到轨咁简单啫、嗯。即系例如好简单嘅，即系佢有一幕可以讲林保怡喺屋企煮嘢食，可能嗰个又影住佢整嘢食，整咗成2分钟、嗯。以前大台系唔会有呢啲咁，即系2分钟唔出声，系啊，即系但系其实呢个系一个表演或者表达手法嚟嘅， 所以就唔收得咯。系、嗯，但系好多香港嘅师奶听众系唔会接受呢一样， 唔系听众，师奶观众，观众，真系 接受呢一件事咯。 系啊，呢份依家大台啲剧咧都唔敢用翻一啲所谓同国际接轨，即系国际先美剧，韩剧甚至大陆剧，即系嗰个 standard 拍到嘅手法，依家大台都唔敢拍。 肯定系唔同嘅观众嚟嘅，香港啊始终都系师奶观众啊嘛、嗯。香港如果日譬如 CTV。日播美劇咧，都真係好难去 hit 嘅。咁耐以嚟都係 hit 过一套X 档案咁样 ，hit 啲叫多人受啲，但係都係唔受啦。咁呢一套咧，当时我哋而家今次呢本书咧，就访问翻阿罗君满，系啦。咁咧佢都系咁讲，佢就话咧呢一套系观众投诉，直头投诉啊，睇唔明啊，剧集系叫好唔叫座嘅。咁同埋咧呢一个点解当时系系冇系收埋咗咧？就话呢啲人食人嘅桥段咧，就俾人怀疑啦，系隐喻香港人六四后嘅心态取向。有啲人移民，有啲人改变，有啲人坚持。咁亦都系 Jo Junior 嗰句 Hong Kong is dying 咁样。 The city is dying, not Hong Kong is dying。 唔系，佢系讲到 city is dying 咁，但系 但啲人嘅体验就会话香港。 咁所以呢一啲咧都系喺呢个而家 CTV 嗰种叫做粉饰太平嘅嘅、大旋律之下咧， 格不入。 系啦，就系唔啱播嘅。咁但系当时就系咁样播咗。 系啦，所以头先咧 MJ 咁样讲咧。我又想提各位听众一样嘢、政治呢係绝对同大家有关嘅。即係本身呢例如好似头先 MJ 讲就係、是、因为政治一啲政治因素呢我咁讲啦。令到嗰啲嘢呢唔敢拍或者拍咗哎我都係收埋佢算啦、其实呢啲唔係政治对我哋日常生活嘅影响一个例子囉、 连一个娱乐消遣嘅睇电视剧都会深受呢啲政治嘅因素影响。 然后最惨嘅係呢其实有时佢哋未必係有人去即係 judge 佢㗎、更加惨嘅係佢俾一个咩环境出嚟呢、但係越嚟越多係自我审查。係、呀 ,CTV 你估真係佢呢套剧播完出嚟有冇人去 challenge 佢呀咁其实冇㗎喎。係、最多冇人最少啲人 系咯，都冇乜人睇，所以冇人 challenge， 冇乜人 challenge 佢嘅。 我当其时唔系喺电视，即系唔系逐集集追，我一次过好似系百期俾我，定系唔知当。 唔系，我系好尊重知识产权嘅，小心啲讲嘢。系啦， 我而家做紧呢个咩？ 卖卖 TV Super， 唔好卖广告。 唔系，我好 中意 Super， 我哋用 CT Super。 我中意大台， 我装咗 CT Super， 我想帮佢卖下广告。 系啦，咁我都我系喺 CT Super 度都有再睇过。 我都系上网睇嘅，咁因为嗰阵时即系。电视好难又系咁样喺边电视嘅面前睇啊嘛，咁但系呢度嗱，剩翻分零钟啦，咁啊帮阿罗君满先生讲几句啦，因为呢一 罗君满都好似俾人影咗好多典型嘅男师嘅相。 佢咧其实 我可以话佢系太直啦，因为睇完呢个对佢都有更加深入嘅了解嘅。咁佢有一句讲嘅咧，佢而家都系咁样坚持嘅、嗯。当时佢都用呢一句嚟百答嘅、嗯，就讲天与地啦。咩和谐唔系一百个人讲同一句说话，系、嗯、一百个人有一百个唔同嘅说话之余咧，又互相尊重咁样。 经典语录嚟啦。 咁佢变咗俾人争咧，就系、是、当时咧，因为2013年咧，维基攞嗰个免费电视牌攞唔到咧，咁、佢就喺网上边咧就系、是、留言啦，咁就系有少少系撑自己嗰个电视台嘅，咁、就话喂电视业咧希望百花齐放，但系咧，请黄先生咧就唔好将你嘅商业失败就同社会公义拉上关系啦，咁样咁就俾好多网民去话佢啦、擦鞋仔啦，咁样咁就直头有一句说话咧，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叫做做人别太罗君满咁 啊，系 系啦，咁但系咧，原嚟咧系睇翻访问咧，原嚟佢嗰阵时就即系冇计，我哋大家都系睇到呢一方面嘅佢啫嘛，但系佢实佢讲过好多嘅嘢咧。系调翻转另一方面嘅，譬如话咧，佢都有去反国教啊，有去公民广场嗰度唱歌啊，佢都有去为嗰啲其他嘅弱势工人、码头工人嗰啲讲嘢嘅时候发声咁样，但系啲嘢咧系冇人播嘅，咁所以咧，其实我睇翻呢一个人嘅故事咧，我就觉得啊，其实我哋有时睇新闻。都系真系 有啲俾人断章取义咗， 系啊，都系俾人影响咗嘅。咁、我哋都要多啲去思考，认清楚嗰件事，咁先至去识得分辨嗰个事实嘅真假咯。哇，嚟到呢一度，原嚟个节目已经去到尾声啦。咁咧呢一个我哋今日系咁依讲，就讲咗两年啦。咁、其实咧呢一本书咧，我真系推介嘅。佢系由1997讲到去2016，咁、叫做有冇人热烈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年？好适合国庆睇噶，大家有兴趣埋嚟睇下。 好，下节翻嚟再见， 拜拜。